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传记文学，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很快，瑞奇威的威名就开始传播开来，首批星探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比赛当中。西汉姆是第一家向大卫伸出橄榄枝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那天我们正在托特纳姆打比赛，接着我就发现了这个以前在足球场上见过几次面的家伙。后来他偷偷地晃到我面前，跟我攀谈了起来。很快他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诉我说西汉姆想让大卫过去参加一场选拔赛，当时大卫才只有10岁。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斯图尔特还给我们所有瑞奇威小球员的父亲一一打了电话，他警告我们说球场四周有很多星探在游荡，不过他竭力主张不要去那些职业俱乐部。他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先让孩子们享受足球的乐趣，如果他们确实踢得不错，那些俱乐部自然会回过头来要人的。我必须承认，桑德拉和我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换做其他人的话，也会再三考虑。我们带着大卫去厄普顿公园球场看球时，又碰上一家顶级俱乐部，表示要给大卫加盟的机会，但是最终我们认定那样做的话，大卫会吃不消的。大卫在瑞奇威除去打比赛以外，每周还要训练2次，同时他还在为他的小学踢球，所以我们觉得对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这么多的足球运动已经够他受了。此外，我们坚信斯图尔特说的那些话，认为那些职业俱乐部总有一天会回过头来的。当然，事实也证明斯图尔特说的完全正确。几乎每次我们比赛的时候，都会有一两个星探出现，他们总会想方设法地认识我们，跟我们攀谈，并且问上几个关于比赛、关于小孩子这样的问题。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切入正题还太早，他们只是在为以后打基础。大卫快过11岁生日时，我们终于决定是时候让他加入职业俱乐部了。 可问题是哪家好呢？如果让他自己挑选，那么毫无疑问会是曼联。不过那将意味着举家搬迁到北方，而当时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做。西汉姆和莱顿东方也对大卫感兴趣，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把选择的范围缩小到了托特纳姆和阿森纳两家身上。这两支都是伦敦北部的巨无霸俱乐部。在做出决定之前，大卫在两家俱乐部都做了训练。在阿森纳的时候，训练是在帕特赖斯的指导下进行的。如今帕特是阿尔塞纳温格的助手兼一线队的教练。在热刺训练时，当时任球队经理的是大卫普利特。两家俱乐部的指导都相当的出色，这让大卫举棋不定。我们也向其他父母咨询过，不过说真的，我们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桑德拉说，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两家球队的名字分别写在纸上，放进一个袋子里，然后让大卫去摸。后来我们真的就这么做了。这就是他最终成为热刺足球学童的来历。他的外祖父十分开心。不过每当我想起万一当时大卫抽出的是阿森纳，后果将会怎样，就不禁不寒而栗。托特纳姆对大卫来说简直是棒极了。这家球队还把大卫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每周会跟他们训练一次，在那里他跟索尔坎贝尔一同练球。索尔现在是他在英格兰队的队友。他在热刺和阿森纳的足球生涯都很辉煌，那里还有尼克巴姆比，他曾经分别为热刺、利物浦以及英格兰效过力。甚至在当时，即使是在托特纳姆的训练课上，大卫也坚持穿上曼联的彩条球衣。为这个，他可没少挨骂。不过，也由于这个举动，从未有谁怀疑过他对曼联的忠诚。大约就在此时，大卫平生第一次造访了曼联。有一天，桑德拉在儿童电视节目《兰彼得》里偶然看到一则关于博比夏季学校的招生信息。这间学校在暑期里为年纪在十岁以上的孩子们举办为期一周的足球技艺培训课程。果不其然，大卫一听这个消息就跃跃欲试。然而学费居然高达130英镑。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幸好他的外祖父替他交了学费。我想这笔投资最终没有白投。大卫那一年刚刚10岁，可是他必须一个人去曼彻斯特待上整整一周。他就住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宿舍楼里，和其他来参加训练的小孩子们住在一起，差不多是自己照料自己。对于随便哪个小孩子来说，能做到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大卫还是那里最小的学员之一。大卫去曼联的那个星期，桑德勒和我是在我弟弟约翰家里度过的。他和妻子苏伊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迈克尔和凯迪一起住在利物浦附近的南波特。可是尽管我们离大卫不远，我们仍觉得和他有万里之遥。我们每天都会跟大卫通电话，他总是告诉我们他非常快乐，那里的一切都很棒。然而从他说话的语气里，我们却听出了他独自生活的不易。一个周三的晚上， 我们又给他打了电话。嘿，儿子，你好吗？ 不太好，爸爸，我牙疼，疼得很厉害，你们能过来一趟吗？ 一想到我们的小儿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还要忍受牙疼的痛苦，我们就感到非常难过。于是我们立刻动身去陪他，给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只要是做父母的都会这么做。当然我们赶到那里时，他说他的牙已经不疼了。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我们又去找到此地负责管理的女士，她告诉我们说，她认为大卫只是有点想家，所以我们又跟她一起待了几个小时，跟他随便聊一聊，等到他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了，我们才起身离开。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跟他重提此事时，他承认说当时他的牙疼并未完全消失，只是他觉得自己能够对付了。还是在那一周，大卫又给我们打了电话，而且听上去十分兴奋。爸爸，他们要安排我们去老特拉福德参观，你跟约翰叔叔想来吗？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虽然我一生都是曼联的忠实球迷，但是我之前从未参观过曼联主场，这就像是被引入天堂一般。不过即便在那时，我也没敢让自己相信我的儿子有一天会真的来到这家顶尖俱乐部踢球。我不知道大卫跟我相比究竟是谁对那次参观的印象更为深刻，能亲眼看到那些更衣室、会议室还有奖杯陈列室真是太棒了。我们两个目瞪口呆地盯着每样东西，它们全都显得宏伟而庄严。那一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曼联的伟大。周六是颁奖日，那一天所有学员父母都到场了，我毕生的偶像博比也莅临会场。他表扬了每一名学员，说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他还跟每位父母握手，接着他说他知道有几个小孩很想家，在这里度日如年。虽然他并未明确指明是大卫，不过他说一旦度过这个难关，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突出。他说的完全正确。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从那时起，曼联就已经对大卫青睐有加了。他们对我们只字未提。相反，曼联留给大卫的印象似乎更加难以磨灭。虽然在校期间大卫曾经那么想家，而且他也并未获得任何奖项，但是在回家路上他依旧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个不停。他告诉我们他度过了怎样愉快的一个星期，他说下一年他还想回到这里。各位，多数小孩会记得思乡的痛苦而不愿意再次返回这里，但是大卫不。他对足球的热爱要远比他想念爸爸妈妈的痛苦强烈得多。当然，一年以后，也就是1986年，他再一次来到这里，这一次他最终赢得了周总冠军。我想正是这次成功才让曼联真正对他刮目相看。作为优胜者，他直接进入了12月举行的决赛，那时他将要面临夏季班所有其他州冠军的挑战。据我所知，整个不列颠和爱尔兰从一开始大约有6500名男孩参与比赛，所以能坚持到决赛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曼联替我们支付了前去现场观看决赛的费用，还安排我们住进了波特兰酒店。决赛第一阶段将在曼联老训练基地，位于索福德的克里夫进行。第二阶段决赛将安排在老特拉福德，时间则定在联赛杯赛事中曼联对阵托特纳姆的比赛开场之前。决赛那天早晨，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卫拖起床。他前晚太放松了，只想睡了再睡。不过当他最终清醒过来以后，他就开始绷紧神经了。每隔5分钟他就会跑一趟洗手间，这是再明确不过的征兆了。他觉得有压力。我们一起离开饭店，我只是随意地用胳膊搂了搂他。好好干，儿子，尽你最大努力。我又吻了他一下，目送着他上了汽车。他妈妈和我都挥手向他道别。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焕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